第1713章，寻路失败。出人意料并不是星星的专利，周泽楷一直也是一个总有惊人之举的家伙。一枪穿云，边跑边射，通过拉近距离来不断强化火力。但是这个距离在一记滑铲后直接就奔着无极限去了。翻身跳起，一枪穿云闪过了韩延柔砸下的一击，身形弹起的同时，双枪已经喷出火花，子弹仿佛刀剑的刺激，但速度可远比近战职业的刺杀要快得多。雪花绽开一簇，距离最近的韩延柔闪避不及，抢先中弹，枪炮武术。周泽楷再开技能，一枪穿云一脚踢出，将韩延柔蹬到了一旁。此时他是要破开局面，显然并不准备用枪炮武术黏住某一个目标进行攻击。一脚踢开韩延柔后，一边继续开枪，一边一个肘击撞向包子入侵。包子入侵刚刚结束霸王连拳，他倒是挺不把周泽楷当回事，觉着有唐柔的韩延柔去料理了，哪里还需要他操心，继续专注于残忍静默，想要追加攻击。结果唐柔被周泽楷突破得飞快，几乎没停顿的这攻击就已经冲着包子入侵来了。哇，周泽楷屏幕上突然场景大变换，君莫笑的千机伞忽地张开，一下子就铺满了他整个视角。盾芒攻击，周泽楷连忙取消攻击，一枪穿云急退，千机伞立即转成矛形态，就要刺机追出，但一道地裂波动剑却正从地上扫过，逼得君莫笑不得不停上一停。轰！一旁掌声响动，孙翔呼应周泽楷，落花掌拍向被一枪穿云之前一脚蹬开的韩延柔，吹飞效果，韩延柔立即又飞向这段，向着包子入侵君莫笑一同撞去。包子入侵一闪避过，像是复仇似的，接下来对残忍静默的攻击成了一个抛投，抓起残忍静默就朝一叶知秋回砸过去。孙翔连忙操作一叶知秋闪避，却不料被扔出的残忍静默在空中突然一顿，跟着划出一道大弧线，竟然大转弯向着一枪穿云砸了去。元武棍，被包子入侵抛出的残忍静默竟然又被捞了回去，出手的竟然是被一叶知秋一记落花掌轰飞，撞向包子入侵和君莫笑的韩延柔。孙翔发起的攻击最终竟被唐柔化解为助攻，残忍静默的这个空中大转弯意外性丝毫不亚于包子的跳脱，注意力绝大部分都在叶修的君莫笑身上的周泽楷对此都是应对不及，两个角色相撞，极为狼狈的一起倒去。现场一片哗然，枪声却还在清脆地响动着。一枪穿云已被残忍静默撞了个正着，想闪已无可能，周泽楷却操作着他继续顽强地完成射杀攻击。空中的韩延柔身上顿时雪花飞舞，周泽楷将这一波高难度的射杀悉数送给了正在空中躲闪多有不便的韩延柔。不止如此，压枪，有很多人惊讶地发现，子弹不仅仅是射中了韩延柔，而且是将他很大程度地固定在了半空中，这绝对是压枪技巧才能做到的事。这种程度下能稳住枪口已算不易，能将子弹送到既定的目标更难，而在命中目标的情况下再完成压枪这样对精细度要求极高的操作，这已经是普通人靠想象都难以完成的事了。但现在周泽楷他做出来了，刚刚还因为一枪穿云和残忍静默撞成一团一片哗然的现场，顷刻间就已是震耳欲聋的尖叫。在这个场地，果然周泽楷才是独一无二的主角。伏龙翔天，孙翔的一叶知秋大招出手，却携化身为龙，让大家看到了周泽楷进行如此高难度操作的意义。被压枪技巧稳在半空中的韩延柔正成了伏龙翔天龙口下的美食，一点闪避的时机和余地都没有。魔法斗气爆散着， 顺势还给了一旁的包子和叶修一定的影响。他们距离这里太近，光影遮挡了视角，成了对残忍静默一枪穿云倒地的掩护。翻身，周泽凯瘦身操作，一枪穿云在光影掩护下直接化解了倒地。吴起的残忍静默却是在元武棍内强制倒地判定，无法瘦身化解。但是角色在完成倒地后也立即翻滚起身，这速度比起很多玩家的瘦身操作还要快些。翻滚的残忍静默没有退却，而是冲着那爆散的魔法斗气就冲了去。与此来自无浪的一记波动剑也正朝这团光影扫之。急火，轮回是在急火。在这样的变化当中，他们竟然完成了对韩嫣柔的急火攻击。凭着这一波急火，刚刚在生命总值上反超了轮回的星星顿时又被压回去了。轮回生命总值领先在继续，而对韩嫣柔的急火攻击还在继续。他们无视着沐浴成风的重火力，无视着君莫笑和包子入侵的左右夹攻，他们死盯着韩嫣柔，仿佛不知道急火攻击要讲究分寸，十分贪婪的似要这一波里就将韩嫣柔带走。这怎么可能？轮回这一波集火打得确实漂亮，可却没人认为这一波集火就能决定生死。然而看起来轮回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星云波动剑，轮回亮出了他们的自信，魔剑士的大招来自于江波涛的无浪，波动之力迅速绽放，包裹住韩嫣柔，却要挥散开其他人。包子入侵抬手一记板砖向着无浪拍去，啪，板砖飞在半空中就已被星云波动剑搅碎。这个攻防一体的大招不是专袭这样一个低阶技能就可以随随便便破去的。那么毒针，那么汽油瓶，包子入侵手段多多，但在所有人看来这根本是浪费时间，这些个技能没一个是能攻破星云波动剑的。这包子跑也不跑，就在这儿留下卖蠢了。抛杀，这家伙还在继续，没用的，所有人都在这样想，但是江波涛却突然上了心。包子入侵在攻击，他却在此时将视角转向了另一段，君莫笑所在的另一段。果然君莫笑蠢蠢欲动，包子是真蠢还是假蠢江波涛不知道，他只知道叶修绝对不蠢，所以包子是不是在卖蠢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叶修怎么看待这状况。包子入侵连续放些没用的技能，但这也是在江波涛注意这些技能处理这些技能的前提下他们才显得没用，而在注意这些技能做出处理的时候，相应集中的瞬间操作会让星云波动剑在其他范围出现稀薄甚至空当。君莫笑正在趁势侵入，叶修这个家伙果然太懂得借势。将计就计吗？江波涛心念一动，不，他最终放弃了，他决定就用最稳妥的方式马上去处理。他已经意识到面对叶修想太多不是什么好事，复杂多变的局面叶修有着远比他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去应对。于是无浪很低调地闪避着抛杀，于是星云波动剑不动声色地向着君莫笑这端略有汇聚，没有过分的加强攻势，只是封补了一下之前产生的空档。君莫笑移动止住，果然那正是叶修意图突破的方向，他试图寻找其他变化，但是很快发现这一次江波涛没搞那么多的变化，只是老老实实地处理了他所发现的。就是这样才难办呢。多些变化就能多些选择，多种选择就能组合出多种套路，从中总能走出一条最顺畅的。可是当变化局限住时，选择变得单一，单一的路好走，可是单一的路只有一个出口，一个对方为他们所准备的期待他们走过去的出口，这绝不是星星想走的那条路，所以叶修想走一条别的路。 但是这路最终被轮回封上了，更要命的是他们没机会再重新找一条路。